只见贾宝玉淋得跟落汤鸡一样，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哎呦，这么大雨他怎么跑回来了，真没想到还真是二爷回来了，别玩了，我开门。说着伸手撤门栓，哗啦给开门。哪知道宝玉生气呀，门刚一开连看都没看，上去一脚是破门而入啊，当的一下子正踢在袭人的肋条上，袭人哎呀一声蹲在地上。宝玉嘴里还骂呢，你们这些懒虫坏种，都是我把你们惯坏了，这么大雨不给我开门，拿我取笑。说着往里走，只见门口的蹲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看，哎呦，是袭人，才知道自己冒失了。因为袭人一向小心谨慎，从不犯懒，更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他连忙弯下腰来陪笑说，怎么是你呀，哎呀，让我看看踢在哪儿了，疼不疼。袭人从小到大连说都没挨过，更甭说挨踢了，今儿个又是当着这么多人，真是又羞又气，再加上刚才真踢疼，弄得他无地自容，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他想发火，可又一想，宝玉平时对自己挺温柔体贴，不会存心踢他。他咬咬牙忍痛站了起来，哦，没踢怎么样，你赶紧换衣服吧。宝玉进屋脱了湿衣服，袭人给找件干衣服换上。这阵儿宝官玉官也走了，到了晚上，袭人这伤疼得厉害了，心里也发闹得慌，晚饭也没吃，临睡前撩衣服一看，肋上青了一大块，当时吓了一跳又不好受，等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得阵阵作痛，哎呦哎呦几声。这边宝玉也睡不着，心想我这一天怎么净惹事儿，都到家门口又惹事儿。我虽不是诚心踢他，可毕竟伤了人呢。就在这阵儿，袭人咕噜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现在呢，我们的国外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您现在走在街上，到商店里看一看， 可不是， 许许多多的国际朋友 啊 都来到了我们中国， 是 有的在投资，有的在访问， 是 这样给我们每一个公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懂点外语啊。 对了， 是吧，要学习外语，更好的促进互相的了解， 是 友谊团结，旅游年都需要我们公民掌握好外语，这样呢进行交流啊，进行接触呢就有极方便的条件。 每个人都应该学的， 都应该学呀。 对 啊，您打算学吗？ 是我打算学、啊、 打算学，您可以回去好好学一学。 是 啊， 学是学啊，我就是找不到老师，不知道跟谁学。 跟我学。 跟你学。 跟我学就行，当然我会的不多。你别看不起，会的不多。 你会多少个国家的语言？ 也就七十多国吧。 什么？七十多个国家？ 你别瞪眼睛，七十多国呢，有的说的好一点， 哦， 有的说的不好一点，就会几句的。 哦，哎，那么你说的最好的是？ 这最好的 啊？ 怎么想就怎么 啊？ 说的那个、 啊，张嘴就来的， 那是中国话。 废话 啊， 那中国话我还能说呢。 那你问呢？ 刚才说的不是外国话？ 外国话 啊， 多了 啊， 大语、英语、 哦、 日语 啊， 西班牙语、越南， 不、啊、这样吧，多了我也记不住。 嗯， 你呀，先教给我几句简单的， 简单的 啊，几个国家的语言就可以了。 你，我跟你讲吧， 啊， 你想学哪国的？你先说说。 我想学、啊、比如我想学英语。 英语最普遍了 啊， 英语最普遍。 英语我见到外国朋友来了以后 想说话表示表示， 哎，我跟他说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 说欢迎热烈欢迎是吧？ 啊， 你就学那 good 和那 hello 行不行？ 哦，不行， 啊、 我这你跟人说欢迎热烈欢迎， 你怎么、专捡这学呢是吧？ 啊、 欢迎热烈欢迎哈， 啊啊， 欢那个行，我教你的欢迎热烈欢迎啊， 啊 那个你懂英语吗？ 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懂， 一点都不懂啊！ 我不是， 啊、那就好办。 哎，什么好办？ 啊不，你一点都不懂，我一点一点的教给你，这不是好办吗？ 啊、哦，我有一点都不懂就好骗了呢。 我骗你干什么呀？英语啊， 是英语， 英语这个欢迎叫 welcome， welcome， 嗯， 要说欢迎热烈欢迎叫 welcome， very very welcome。 嗯，哎。二个， 把嘴张开了，把嘴张开了，别回回吞的，不大了也不行。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 你别说，烫着了以后，确实是这么发音，啊，基本上可以。再连贯一点 ，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 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 这就对了嘛，学的非常不错。你见了英国人，你就跟他这么讲，保证他要谢谢你 ，Thank you。 啊， 谢谢你啊！ 我还想学一个国家的语言，就那个日本话， 日本话哈 啊！欢迎，热烈的欢迎。 日本话， 啊、 欢迎，热烈欢迎，听了啊！ 啊， 康耶，来自你康耶。 康耶，来自你康耶。 你说这日本话说的就比英语强、 哎、 啊？过去当过日本翻译？ 没有。 啊， 日本人接触过 啊，接触过啊， 康业， 来自你康业， 哎，康业，来自你康业， 哎，这就是日语的欢迎，热烈欢迎。 啊、朝鲜话， 那朝鲜话、 啊， 朝鲜话有的地方跟汉语呢比较相近，嗯、它叫韩韩也来很三西的， 韩也来很三西的， 韩也来很三西的。 哦，你别说，这几句啊。你教给我，我完全记住了， 这都学会了。 见到外国人我就能说了。 那我考考你 啊，可以 啊。比方说我呢，就是来自外国的朋友 啊， 你在机场来欢迎我。 我说这几句外 国，我看你行不行。 哎呀！ 我刚才教你那几句，你都忘了？ 我一点都没忘。 那你怎么不说呀？ 我知道你是哪国人呢。 哦，对了，我忘了， 还是 我来自英国的朋友。 那我用英语来欢迎你。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 Thank you。我是来自日本的朋友， 我用日本话来欢迎你。赶紧。 我是来自朝鲜的朋友， 我用朝鲜话来欢迎你。欢迎，也是欢迎，是不是的？ 我是来自法国的朋友， 我用法国话来欢迎你。欢迎，热烈的欢迎。 你这是法国话吗？ 我说法国人说中国话， 像话吗？这个相声呢，逗大家哈哈一笑， 幽默滑稽。 大家呢，从当中呢，也吸收一点教育。 是这样， 许许多多的事情呢，都是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情趣凑成的。 对， 你拿平常这个说话、 哦、 言谈话语啊，你来我往的所有的语言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笑料存在。 是吗？ 问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问吧。 唐老师， 哎， 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中广的。 什么叫中广？ 嗯、啊，中国广播艺术团呢。 大家听啊， 啊， 中国广播艺术团七个字儿，您说中广俩字儿， 其实大家也听懂了。 哎，这是一种省略的说法。 哎， 这种说法， 嗯， 有的单位它省略成俩字儿啊，能听得出来。 嗯， 有的单位省略成俩字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的。 哎， 啊， 哪能不知道呢？ 都知道。 哎， 有一天 啊， 我在这个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头 啊 搞创作， 嗯， 我正好赶上会议。 开会， 服务员在那分配房间。 哦，怎么分？ 你听懂哪单位的？ 嗯， 首钢的。 这一听就明白，首都钢铁公司嘛。 北汽的。 北京汽车厂。 驻影的。 珠江电影制片厂。 怀孕的。 哦，这个怀孕的也来开会来了。 怀孕的来没来？啊？ 啊？ 来，

雷恩低声问。馆长脸色苍白， 我没看见，没有。但是当时最草率的检查， 恐怕欺骗了你训练有素的眼睛，博士。我说过，这是我的经验里最古怪的事。 他银丝般的白眉毛往中间集拢， 看这儿。他瘦长的手指指着一个折成三角形的卡片，卡片放在三本书中间那本的后面，书是蓝色的牛皮精装本，卡片上写着：热情的朝圣者，威廉·莎士比亚著，贾格尔，1599年。这是来自塞缪尔·萨克森图书馆的珍贵而独特的收藏品。这本书的第一版仅有三本善本现存于世，这是其中一本。1599年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印刷商人威廉·贾格尔出版。当时声名狼藉的贾格尔欺骗说此书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是20首诗里只有5首是莎士比亚的，其余都是理查德·邦菲德、巴索罗梅·格里芬和其他同期诗人的作品。怎么样？乔特博士安静地问。塞德拉的眼睛透过单片眼镜灼灼发亮地看着中间那册书，但他好像没有看到后面的卡片。这是伪造的，是假的吗？佩辛斯喘不过气似的问。 不是，亲爱的佩辛斯，我不敢自称是专家，可是我可以大胆地说，你在这里看见的这一本是货真价实的贾格尔版《热情的朝圣者》。 乔特博士生气了，我看不出。 他拿起蓝皮精装书翻到扉页， 他的下巴错愕地往下一垮。塞德拉博士惊讶地在他背后仔细看了看，也露出万分震惊的表情。 雷恩大步在柜子后面踱来踱去，低着头。 但是 巡官不知如何开口，他甩甩双手，嘴里叽里咕噜一顿咒骂。 如果是真的贾格尔， 佩辛斯大声说， 怎么 完完全全绝对的不可能，不可能。乔特博士一遍又一遍地喃喃说， 真是疯了。 英国人用充满敬畏的口气说。两人一起弯腰查看那书，急切地翻阅书页。他们彼此看了一眼，带着些敬意点点头，然后将注意力放回到书的第一页。佩辛斯也在他们背后观看，书页上写着：热情的朝圣者，又名维纳斯和阿多尼斯之间的爱情14行诗，莎士比亚著，第二版，威廉·贾格尔印刷，1606年。 我懂了， 佩辛斯缓缓地说， 这不是1599年第一版的贾格尔，而是1606年的贾格尔，或称第二版的贾格尔，显然价值比较低。 我亲爱的萨姆小姐， 乔特博士头也不回地厉声说， 你大错特错了。 你是说它更有价值？ 也。 乔特博士头也不回地厉声说， 你大错特错了。 你是说它更有价值？ 巡官沉睡一时的兴致开始复苏了，雷恩继续在地板上踱步，陷入沉思之中。没有人回答，佩辛斯红着脸退到一边。 佩辛斯， 老绅士忽然叫他，他感激地走过去，他长长的手臂挽着他的肩膀。 我亲爱的佩辛斯， 你知道是什么使得这件事如此惊天动地吗？ 先生，我怎么也料想不到。 雷恩温柔地捏了一下他的肩膀。 威廉·贾格尔是个有心的艺术支持者，在莎士比亚、琼森、弗莱切、马洛还有其他人日进斗金的时代，他也供奉其盛，出版商之间可能也竞争激烈，威廉·贾格尔就寻求名人效应，就像我们今天有些戏剧制作人和书籍出版商找名人一样，所以他变成盗印者之类的人物。他印了《热情的朝圣者》，在书里收集了两首莎士比亚没有出版的十四行诗，又从已经出版的戏剧《空爱一场》中选了三首诗，其余的都是蒙混垫底的。他胆大包天，说所有的诗都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我不怀疑他们很畅销。至于莎士比亚自己呢，身为剧作家，他对出版的事情冷淡得出奇。 雷恩叹了口气， 我告诉你这些好让你对当时的背景有些了解。我相信那本书卖得很好，因为1599年第一次出版后，1606年他出了第二版，1612年出了第三版。现在整个情况这么惊人，是因为1599年的贾格尔版现今尚存三本，1612年的贾格尔版只有两本。而直到刚才，整个藏书界都以为1606年的贾格尔版已经没有半本流传下来。 那么这本书是无价之宝了？ 无价之宝？ 乔特博士茫然地回应。 我是说， 老人的声音悦耳动听。 这是件很奇特的案子，军官，我一点都不怪你糊涂，你还没有弄清楚整个谜题的来龙去脉。亲爱的小裴辛斯，情况变得有些疯狂了，显然你们那个蓝帽人经历了极大的麻烦，冒了极大的风险，渗透到了一个闭塞的团体，擅自闯进不列颠博物馆，然后趁着乔特博士忙着炫耀他的博物馆的荣耀时溜进萨克森市，打碎装有贾格尔版真本书的柜子的玻璃。整个过程中，这个奇特的窃贼冒着天大的危险，可能因为盗窃破坏他人财产被捕下狱。到底为了什么呢？ 雷恩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 盗走一本稀有珍贵的书，留下危险，可能因为盗窃破坏他人财产被捕下狱。到底为了什么呢？ 雷恩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 盗走一本稀有珍贵的书，留下一本比原来的更珍贵的书。 怎么这么热闹？ 随着一个愉快的发问，年轻的戈登·罗威从走廊徐徐走进萨克森市。他朝佩金斯笑笑，立刻走到他身边，好像铁片被磁铁吸引了一般。 啊，罗威， 馆长连忙说， 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发生的最离奇的事情。 我们好像在搞魔术表演，不断引来稀奇古怪的事。罗威说话时仍不忘对佩辛斯眨眨眼。雷恩先生，真高兴见到你。天哪，这真是盛大的聚会。乔特博士，我看到你已经开始为塞德拉博士介绍我们家务事中的小困难了。你好，军官。博士，有什么麻烦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乔特博士一言不发地晃晃手上的蓝皮书，罗威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不会是…… 他环顾四周，每个人的神色都很严肃。然后他从馆长手中拿过书，慢慢地翻开来，脸上泛起惊讶万分的表情。他又一次环顾四周，一脸迷惑。这不是……这是1606年的加戈尔啊。他的声音很大，我以为没有半本留下。 显然有， 老绅士淡淡地说。 戈登，消息若传出去，街上会有人尖叫的。 我知道， 罗威喃喃地说。 可是老天，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你从伦敦带来的吧，塞德拉博士？ 不是， 英国人慢吞吞地说。 你一定不会相信。 乔特博士无奈地耸耸肩。 我们这里星期一真的有小偷，罗威。有人把这本书留在装着贾格尔的柜子里，拿走了1599年的那一本。好， 年轻人说。他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起来。 天哪，这太精彩了。 他喘着气擦擦眼睛。等莉迪亚听到这个消息吧，还有克拉伯。 哦，这真是太过分了。 他拼命控制自己。 对不起，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 上半书被偷，然后又得到了一本更珍贵的。 真是萨克森太太的福气，疯了，简直疯了。 我想，馆长紧张地摸摸胡子。 你最好请萨克森太太立刻过来，罗威，毕竟…… 当然了。年轻人温柔地抚摸着1606年的贾戈尔，然后把书还给乔特博士，轻捏一下佩辛斯的手臂，洋洋得意地离开了房间。 真是个浮躁的年轻人， 塞德拉博士批评说。恐怕我无法欣赏他的轻浮， 我们不能接受这，不能光凭表面就认可这东西。乔特博士， 这得需要更仔细的检查，也许要确定他的真实性很困难。乔特博士的眼睛像猎人那样闪着光芒。 没错没错， 他搓搓手，好像很满意被偷的书仍然在窃贼手里，只希望小偷不要还书，别来要求把留在柜子里独一无二的这本要回去。 我建议我们立刻着手，塞德拉，我们得谨慎行事，可不要泄露任何口风出去。 我们可以找大都会博物馆的卡斯帕利，要他绝对保密。塞德拉的脸色出奇的苍白，目不转睛地盯着糟结的柜子，好像被催眠了似的。 或者是福尔杰的克劳尼恩希尔德教授，他咕噜着说。 佩辛斯叹了口气。我们好像都认定1599年的贾戈尔是被蓝帽人偷走的，可是没有证据啊。为什么小偷不是巴士上的第二个陌生人，或17个老师中的一个呢？ 群官双手一摊，哼了一声，显然整件事对他来说太离谱了。 我不这么认为，佩辛斯， 雷恩轻声说。 巴士上共有19个人， 显然都进了博物馆。十八人参观后回到巴士总站，第十八个就是你所称呼的第二个神秘的陌生人。换句话说，我们的朋友蓝帽人就从博物馆里消失了，多诺霍也消失了。这个关联太大，不可能是碰巧发生的。我想极有可能是那个蓝帽人偷走了1599年的贾戈尔，留下1606年的这一本在这里。多诺霍因为跟踪他而消失了。 好，好， 馆长轻快地说， 我相信时间可以解释一切。现在塞德拉博士，我要失陪一下，我叫人立刻搜查整个博物馆。 为什么？ 巡官痛苦地说， 可能还有一丝机会，1599年的贾戈尔没有被带出这栋建筑。 随你便吧。 萨姆没好气地说， 不是，好想法。 塞德拉热烈地说， 我还是留在这儿吧，但是萨克森太太来时。 显然塞德拉听说过萨克森太太的人品，有些担心。 我一会儿就回来。 乔特博士语气愉快，他把蓝皮书小心地放进柜子，快步离开房间。英国人环绕着柜子，好像母鸟在照顾他的鸟巢。 可惜啊，他喃喃念着，可惜，我真想看看那本1599年版的。 哲瑞雷恩盯着他看，找了一张椅子坐下，用青筋暴现的白手遮着眼睛。 塞德拉博士，您听起来非常失望啊。 佩辛斯说， 他惊醒过来。对不起，是啊，很失望。为什么呢？你没见过1599年版的吗？我以为对藏书家而言，善本书是平常的东西。 应该如此。 英国人阴沉地笑笑。 可是这本书不是如此。它属于塞缪尔·萨克森，所以很难一睹为快。 我想，罗威先生和乔特先生的确说过，萨克森先生是有些诡秘。 塞德拉博士变得兴奋起来，单片眼镜颤抖地掉了下来，挂在胸前的细绳上。 诡秘！ 他大叫出声。这个人爱书成狂，他老年时花了多半的时间在英国的拍卖会上，几乎买走了我们所有宝贵的东西。对不起啊，可能有些东西不是众所周知的，天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这本1599年贾戈尔的热情的朝圣者就是没人知晓的。你知道不久之前大家才知道这个版本只有两本传世，然后萨克森不知道从哪里挖出了第三本，可是他从来不准学者瞄一眼。他把书藏在图书馆里，好像墨草藏在谷仓里。 听起来真够悲哀的。 巡官不以为然地说。 是吗？ 英国人慢吞吞地说， 我向你保证的确悲哀。我真心期待要看看。维斯先生告诉了我萨克森捐书的事情， 他提到1599年的贾戈尔也在捐献之列吗？ 雷恩低声说， 是啊。 塞德拉叹了口气，又弯腰去看柜子，并重新戴上单片眼镜。 真美啊，真美啊，我等不及。 这是什么？ 他薄薄的嘴唇因为兴奋而张开，同时抓着柜子里的第三本书，研究着书前书后的空白页。 又怎么了？ 雷恩站起来，快步走到柜子旁边。塞德拉博士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一会儿我以为我错了。萨克森买下这本亨利四世之前几年，我在伦敦研究过， 上面的日期是1608年。贾格尔故意把日期推前了。他当时为文具商人托马斯·帕维尔印刷了这本书，其实可能是在1619年印的。可是我记得书皮是比较深的猩红色，显然在萨克森细心的管理下稍微褪了点色。 原来如此， 老绅士说。 你吓了我一跳，博士。那么约翰·奥德卡斯尔爵士呢？ 未来的馆长慈爱地抚摸着柜子里的第一本书，严肃地说， 这相当好，我上次在索斯比1913年的拍卖会上看见过这本书， 当时的封面很漂亮，到现在颜色都没有变，还是一样的金棕色。 其实我不是责怪萨克森恶意侵占，请你们理解。 乔特博士很快回来了， 恐怕我错了， 他神采奕奕地说， 没找到失窃的贾格尔，当然我们会继续搜查。 莉迪亚·萨克森太太冲进房间，仿佛一头愤怒的母象，旁人根本无法阻挡。她体态庞大，湿润的绿眼睛发散出野兽的怒光，叫这些学者、馆长和整个不快乐的受捐者群体惊心动魄。她后面跟着的戈登·罗威满脸笑容，还有一个干瘪的老头穿着灰扑扑的燕尾服侧身挨着他。这老头有种上古植草的气质，皮肤宛如皮革，走路时骨头咔啦作响，还有兼具意大利乡绅、西班牙海盗、古玩商人掠夺特质的苍白的五官。这位老绅士正是萨克森图书馆严厉的管理员克拉伯，他无视其他人的存在，直冲到装着贾格尔的柜子前面，伸出五指抓住窃贼留下的奇怪礼物，非常精明贪婪地打量着。 乔特博士， 萨克森太太以非常刺耳的女高音尖声叫道， 这个小偷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胡闹些什么？ 啊，萨克森太太，馆长不安地低声说， 是这样的，非常不幸，可是运气又非常令人惊异。废话，罗威先生把另一本书的事情都说给我听了，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感激。事实是，我丈夫最珍贵的赠品竟然在你的鼻子底下被人偷走了。我要 在我们讨论令人气馁的细节之前，乔特博士急忙说， 让我介绍佩辛斯·萨姆小姐，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他是我们的新馆长，哲瑞·雷恩先生。 啊？萨克森太太湿润的绿眼睛看向老绅士， 雷恩先生，你好，雷恩先生。还有，你说这是新馆长？ 下集当中，遗孀萨克森太太被请到了博物馆，这给案件多多少少增加了一些小小的插曲。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